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那道白光正是火舞射出的，白光像桥梁一般连接着两个人。在白光的辅助下，风啸天整个人看上去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疯狂的能量不断从身上爆发出来，炽热的气流仿佛要将大地烤干。更令人吃惊的是，那白光渐渐在他身体上凝聚成型，化为了一套奇异的白赤色铠甲，覆盖了他的身体，也覆盖了他那锋锐的疾风双翼。这当然不是武魂融合技，是火舞加入神风学院之后与风啸天一同研究出来的双人融合技。尽管他们的融合不可能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但这融合可不只有他们两个人，还有火舞背后的两名辅助系魂师。四个人的力量集中在了风啸天一个人身上，令他攻防两端的力量都提升到了极致，速度陡增。风啸天从天而降的目标并不是史莱克七怪最前方的唐三，而是落在了最后方的宁荣荣和奥斯卡。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在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融合技刚一施展的时候，他就看出这个融合技的发起者正是最后的宁荣荣，而发起的基础是给宁荣荣提供庞大魂力的奥斯卡。只要将这两个人解决，那么史莱克七怪的融合技不攻自破。突然增速的风啸天令史莱克七怪吃了一惊，就连观战的大师也不禁流露出了赞许的光芒。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的联合无疑是很好的配合，风助火势，火借风力，能够将四个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凭借风啸天的自创技能爆发产生的攻击能力会达到非常恐怖的境界。可是大师脸上的平静却并没有被打破。面对突然增速的风啸天，身体微微颤抖的唐三在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抬起了自己的左手。当初他那破除风啸天疾风魔狼36连斩的昊天锤再次出现，不同的是这次昊天锤一出现就浮现在了唐三掌心之上，澎湃的乌光从唐三左手掌心中奔涌而出。他猛地抬头，紫金色光芒从双眼中喷吐，在紫极魔瞳的作用下，唐三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慢了下来，无数的数据准确地汇聚在他的大脑之中。下一刻他的左手动了，就在那乌光的牵引之下，昊天锤自下而上凭空飞出，锤体并没有任何旋转，就是朝着一个方向直冲而去。而在出手的同时，一声雷霆般的轰鸣从昊天锤上响起，看着那原本不大的小锤竟然在空中迎风暴涨，转瞬间的锤头已经变得如同水缸一般，瑰丽的纹路在阳光照射下从锤体上释放出来，恐怖的气息带着浓郁的黑光绽放而出，在半空中拖出了一条黑色尾焰。黑色的昊天锤与通体白翅的风啸天在半空中轰然撞击在一起，刺耳的破碎声传遍整个武魂殿。破碎从翅膀开始，风啸天的右翼几乎是一瞬间就化为乌有，同时破碎的还有他那一身白翅铠甲，化为点点白光瞬间崩裂。在那巨大的冲力带动下，他整个人被击飞了出去，直接甩出了教皇殿广场，生死不知。神风学院一边的六名学员此时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队长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哪怕是当初他在与唐三一对一的时候，也是酣战良久才分出了胜负，可此时此刻却只是一次接触就已经崩溃。失去了风啸天，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可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其实是由于多方原因造成的。不是说火舞给予风啸天的支持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此时的唐三实在是太强了，也太克制风啸天了。首先，唐三背后有六名队友齐心合力的支持，而风啸天的背后却只有三人，毋庸置疑，唐三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风啸天最大的失误就是再次使用了疾风魔狼36连斩。第一次对唐三使用时，无疑给他带去了巨大的压力。可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唐三仔细研究过这项技能， 他立刻明白，疾风魔狼36连斩和自己的乱披风锤法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那就是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最初的时候将其打断，那么它的威力就根本无法发挥。而让它持续的发动，不断叠加力量，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唐三经过紫极魔通的精确计算，甩出昊天锤的时候，正好是风啸天力量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的最佳时机。以他那唐门的暗器手法和准确判断，风啸天的所有动作轨迹都已经被唐三计算后印在了脑海之中，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这还不是唐三手下留情的结果，如果唐三攻击的并不是风啸天的翅膀，而是他的胸膛，那么风啸天就会被秒杀。凭借着九宝琉璃塔的叠加增幅，凭借着伙伴们的魂力支持，此时唐三的魂力积蓄已经达到了70级开外。七位一体融合技并不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强大，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连接，将所有的力量集中于一点爆发，才是最好的选择。凭空一招，昊天锤已经重新出现在唐三手中，锤体并没有变回原本大小。此时在唐三手中握着的锤身甚至比他整个人还要大，但他却握得很稳。神风学院当然不愿意就此放弃，火无双和两名神风学院的队员同时冲出来，在他们身后的火舞也开始积蓄出第二轮攻击的力量。闭上双眼，唐三单手将庞大的昊天锤缓缓举起，锤体上那庞大的光纹突然爆发出来，暗金色的光彩无比夺目。这一刻仿佛有一股强横的声音在疯狂地咆哮，而唐三就像是锤柄一般，整个人似乎已与昊天锤融为一体。看到这一幕，就连教皇比比东都有些坐不住了，眼中闪烁着惊疑不定的神色。眼前的这一幕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 气魂真身？ 坐在比比东身边的宁风致已经惊呼出声。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在达到70级以后，拥有了第七魂环的第七魂技必然会是武魂真身，化身为自己武魂的本体，拥有强大的爆发力，实力几何倍数增加。而气魂师的情况和兽魂师略有不同，他们的第七魂技是气魂真身，以自己为气武魂的灵魂，令气武魂偏重的威力达到极致。如果拥有一个自身恐怖的气武魂，那么气魂真身爆发出来只会比武魂真身更加恐怖。兽魂师在70级以前是比非控制系的气魂师要强大一些的，可是到了70级以后，气魂师凭借着气魂真身反而会有所超越。谁能想到，就在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准决赛之中，竟然会出现在魂师界都少有的气魂真身，而且发动的气魂还是号称大陆第一气武魂的昊天锤。其实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发挥出气魂真身的威力。当他的魂力被增幅到70级以上的时候，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这样做了。庞大的力量不断从自身涌出，传入昊天锤中，形成一个奇异的循环，仿佛那些力量要破体而出似的。举在手中的昊天锤开始出现了变化，原本黑色的锤体完全变成了灿烂的暗金色，锤身也在飞速缩小。锤柄长约1米5，锤头大如水桶时，缩小才停了下来。此时此刻，唐三自己的身上也覆盖了一层暗金色的光芒，他与昊天锤身上释放的气息再无分彼此。唐三抬锤一指，一团暗金色的光影瞬间在他身前放大，那是在无限放大的昊天锤锤影。轰然巨响之中，冲在前面的火无双三人直接被抛飞，直飞出百米外，落向山下。在那恐怖的锤影面前，就连火舞和另外两名辅助系魂师也被冲击得如同滚地葫芦一般翻腾出去，别说在施展魂技，甚至都没有再出手的机会，连半分抵抗都无法做到。昊天锤，天下第一气武魂，又岂是浪得虚名？在场的封号斗罗们眼中都充满了亮晶晶的光彩，连教皇殿内部端坐的数名老者都缓缓抬起了头。这就是70级展现出气魂真身的昊天锤，武魂界第一宗门的镇门武魂之威。 原本单手握住昊天锤的唐三改成了双手。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已经击败了对手，可唐三现在心中却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施展昊天锤的欲望，以乱披风锤法要施展他的欲望。半转身，唐三就要将手中的暗金色的昊天锤抡起，可就在这时，他耳中突然响起了一个低沉却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停，受力，回魂。 那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魅力，牵引着唐三重新将昊天锤收回身前。暗金色的光彩从锤身上奔涌而出，飞快地涌回唐三体内，而昊天锤也悄然恢复到了原本小黑锤的样子。如果不是他刚才那一挥之威，谁也想不出他竟然能够发挥出那么恐怖的威力。唐三脸上的神色从短暂的愕然变成了痛苦，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仿佛被剥离，然后又悄然地重新注入体内。此时此刻，他仿佛悟到了什么。 使用昊天锤的气魂真身消耗的不只是我的魂力和力量，同时还有我的灵魂。那一刻，只有我的灵魂与昊天锤相互融合，才能产生出真正的气魂真身。 收！ 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这才纷纷收力，九彩光晕缓缓退下。当那光芒完全退入九宝琉璃塔时，奥斯卡不舍地松开怀抱中的柔软，七人几乎同时长出了一口气。看似简单的一场比赛，他们却已经汗透重金。唐三脚下一晃，在他身后的戴沐白连忙一把抓住他的肩头，这才稳住他的身体。此时的唐三就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整个人都被汗水浸透了，可是他的心情却是愉悦的。没有使用过那种力量，永远无法明白他的恐怖。唐三现在知道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昊天锤真正的能量，他的心很热很热。 如果在施展气魂真身的时候用出乱披风锤法，应该会产生更加强大的威力，这才是天下第一宗昊天宗应有的实力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